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3。 濟弱扶傾，四面受敵， 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不平則鳴，只因心系香港。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三次啦， 嗱，我哋唔系净系呢度咁多人嘅，你明唔明啊？隔篱房都有人嘅，即系好似我阿牧师，好似即系教会咁啊，你明唔明？一个主堂，跟住另外有一个分堂嘅，隔篱都仲有人嘅，唉，所以几厉害咧？ 唔系，迟啲唔使咁辛苦啊！ 啊，迟啲地方大少少啦，人多啲啦，可以上边可以道会摆五位啊，可以聚餐都得啦，间中。 啊，咁啊，嗱，即系第三次。 嗱，我想讲一样嘢啫，就系头先讲六四嗰个动议咧，咁啊，民主派就好多人讲嘢啦，系咪？咁当然佢哋讲嗰啲嘢咧，就系年年都系讲嗰啲嘢噶啦，吓。咁啊，建制派就三个人讲嘢啫得，啊。咁跟住咧，就其中一个民主派讲嘢咧，嗰个叫做四方女士啦。咁佢嗰个演词咧，你知佢又冇稿嘅，佢又即系好离谱咯，系嘛？咁即系嗰啲啦。跟住到最后佢就话。六四个晚一定要逼爆维园，最紧要带埋你个荷包捐钱俾支联会咁。啊，佢好似可能睇过黄杨达嘅节目喎。喂，如果你唔系睇过黄杨达嘅节目，无啦啦叫人哋仲要讲重复讲两次，你明唔明？咬牙切齿，即系话你哋叫人哋唔好捐钱俾支联会，我就要叫人捐钱俾支联会，即系咁样啊？你明？咁即系咁即系睇过黄杨达嘅节目噶啦，所以黄杨达你真系要小心啲，系咪？屌你！一日最撚衰都系黃洋達，唔係一日都係最衰都係黃洋達。哇！連啊四方女士都俾你辣興咗，係嘛？九成有睇啦，因為係嘛？如果冇睇就一定係有人話俾佢聽，係嘛？有條光頭仔，係嘛？就讲呢啲嘢，咁佢咪喺个立法会度啊讲相反嘅嘢，跟住有啲有心人将两段嘢摆埋一齐，唔知咩摆埋一齐啦，好睇嗰段片啊，大家去上网睇下啦，系咪？即系一个刘慧卿叫人哋最紧要带埋个荷包，个个都会带住个荷包喺个袋度啦，有冇钱咁解啫嘛，系嘛？嗱，我咧就会喺呢个几里佐治街嗰度摆咗档。咁大家咧就真系帶個荷包嚟啦，唔該，係捐錢俾普萊，跟住搬屋冇錢，係咪？即係嗱，入邊佢唔俾我哋入去嘅，佢唔會俾我哋入去籌款嘅，冇可能噶嘛，係咪先？咁我哋喺街度即係會講下嘢，跟住就即係大家如果方便俾啲意見，咁就俾啲意見咯，係咪？唔方便咪算咯，冇所謂，嗰啲意見箱嚟嘅啫嘛，係咪？咁你俾啲意見咪得咯。咁我講完啦，即係賣告白啫。 唔係有個見到都好多好啱寫啊 ，Donny No More 啊，Donny No More， 唉，真係 嚇。即係點啊？即係冇捐錢。 唔知啊，阿劉慧卿以前講個 delay no more 啊嘛，而家 donate no more，donate no more 啊，嗰句唔係粗口嚟噶嚇。啊嗱，呢一節咧其實有個幾即係而家幾多人談論嘅問題啦，就係究竟呢個張振遠呢個案件啊，佢發展嘅方向點？咁其實今日咧就開始都仲有人拉嘅，咁我諗呢個被捕嘅人士或者佢個背景咧，其一就人咧又會越嚟越多。個背景咧就越嚟越複雜，因為你睇到咧前嗰幾個咧其實都唔係香港人嚟嘅，啊咁亦都行使呢、這個即係使用假嘅文件啦。咁如果你睇個表面嗰、那個情況咧，就好肯定涉及一啲騙案嘅。咁而張振遠同呢班被捕嘅人士究竟嘅關係係咩嘢咧？咁而家都不得而知。咁但係一樣嘢，我諗都幾即係會機會幾高嘅，就係成件事件。那個資金的來源必定是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甚至可能個資金 唔見咗好多錢， 唔見到好多錢嚇。咁呢啲錢嘅來源或者甚至個用途咧，幾即係有可能係涉及一啲非法嘅過程啦嚇。咁具體嗰啲我哋唔需要講，但係個問題就係咧，而家立法會對於梁振英喺成件事入邊，佢知道幾多嘢，幾時開始知，有冇一個調查嘅能力或者一個？要他来立法会去回答议员的问题的程序，所以这个郁闷其实看看可不可以， 我们现在就已经伏住在这里了，你明白吗？即也都有很多其他的政党，因为现在的事态还不是很明朗，现在目前可知的就是张振远已经是被警方就是邀请去这个警署就是协助调查，咁就因為有揾佢協助調查啦，咁另外佢哋公司都有啲人俾人拉啦，咁初步知道就係牽涉呢個偽造文件，咁另外就除咗偽造文件咧，咁亦都有人去 ICAC 去投訴，咁可唔可以成案咧？咁呢個又另外一樣啦。嗱，我自己睇成件事咧，即係我自己當然我哋睇到表面嘅一啲事實，另外都同一啲建制派嘅朋友。即係其實呢幾日大家喺個立法會咧，都喺度講緊呢單嘢。我話俾你聽，不過有好多嘢係唔可以公開嘅，即係 off record。嗱，我整體嘅印象就係呢個契弟係必死無疑嘅。咁我好心涼，因為我第一個叫佢落台嘅。我嗰日話雞鳴狗盜出奇門，就揾呢個張振遠做個例子啊嘛，係咪？嗰陣時佢都未辭職，咁啊，我話呢啲咁仲可以繼續做市建局主席嘅咩？仲可以繼續做喺行會咁啊！嗱，呢個仲牽涉一啲政商勾結嘅問題。另外就係佢同梁振英嘅關係。原來佢去做梁粉或者幫梁振英個競選辦揸 fit 嘅時候，佢已經係賴嘢噶啦，已經間公司係出事噶啦嗰個時候。咁但係嗰陣時梁振英知唔知咧？亦或係佢因為自己已經係身有事？跟住佢就攬住梁振英個水泡，係嘛？咁但係嗰陣時候未知佢實贏喎，又係嘛？咁你都真係賭一鋪好大嘅喎，係咪？咁好啦，贏咗咁咪點啦？係咪？大佬一天都光曬啦，點知原來都係唔掂，係嘛？咁嗱，呢一種咁嘅所謂政商勾結啊，佢呢件事，我覺得呢個係一個 big scandal 嚟，肯定嘅呢個已經係，我而家話俾你聽，即係我自己而家初步周圍走去聞啊，吹下，即係聽下啲人吹下，大家喺度係嘛，就已經知道件事咧都好嚴重。咁最重要就好似你頭先所講，你個政府知道幾多係咪？如果你知情嘅，咁啊真係大鑊喎，係嘛？咁但係立法會而家冇嘢可以做嘅，因為佢又未成案，係嘛？佢又辭咗職。系嘛？咁你可以做咩咧？系嘛？你而家問六八九個彩你都有未？系嘛？而家警方調查緊，我哋啊不便講，即係等於湯顯明啫嘛，係咪？咁佢有個刑事調查，咪啱啱撞啱我哋即係 PAC 帳目委員會，又即係審計署有個報告，又講 ICAC 嗰兩餐飯嘅，咁佢就焗住要嚟啫，係咪？咁否則嘅話，佢有個刑事調查，咁你立法會召佢嚟都冇用喎，你除非開一個即係所謂 select 啦，即係呢個調查委員會係嘛？佢專責委員會，否則嘅話佢都唔需要嚟噶嘛，係咪？咁但係佢呢件事係嚴重過湯顯明嗰件係好多嘅。湯顯明個本身未必要負刑責嘅，雖然而家做刑事調查，即係我哋睇初步而家嗰啲嘢，或者我哋而家審緊佢啲嘢，佢未必需要有即係刑責，但係一定係行為不檢啦，一定係即係一個廉政專員做一啲唔適當嘅嘢，呢個必然嘅啦，呢個就即係喺道德上佢會受到譴責嘅，係咪？或者喺我哋將來帳委會嘅報告裏面都可能會強烈譴責佢、condemn 佢，或者遺憾佢之類啦，咁樣係咪？即係通常都係咁，但係嗰個未必會構成個刑責嘅。但係張振遠呢單咧，係絕對有可能構成刑責嘅嘛，係咪？嗰係刑事罪行嚟嘅嘛。咁個問題就係、是。翻翻轉頭就係、是、你呢個梁振英政府用嘅人冚家產狗屎垃圾雞鳴狗盜，咁呢個我嘅講法就絕對係正確嘅啦嘛，已經係係咪冇個好人嘅原來係係咪最妙就係佢係曾蔭權時代嘅市建局主席同埋公職王，好多公職俾佢做嘅係咪咁商品交易所亦都係曾蔭權時代成立嘅，嗰陣時曾俊華仲行出嚟宣傳。 呢一個商品交易所添，犀利啊！有嚿咁嘅嘢，咁樣嘅結果係穿咗窿，係咪？仲有呢個穿咗窿係喺即係梁振英選緊呢個特首嘅時候，係咪？佢係特首辦，即係唔係呢個競選辦嘅主任，係咪？咁於是你呢一個政府或者你呢個小內閣，咪就真係好大問題啊嘛！所以你睇到梁振英呢輪真係。即係又唔見咗人啦，係咪？同埋佢民望又低，所以而家先至又政壇又傳出有 Plan B， 有 Plan B， 跟住舉咗五條友，咁一定有葉劉粉嘅，就佢冇人咁啊香港，佢就曾玉成係嘛？嗰日我琴日我先笑下曾玉成又嚟啦，我話又有你份，我話大鑊， 唔係喎，佢呢排好風騷喎。話行政會議啲嘢佢都講喎，佢都 comment 喎。 其實呢個係我覺得唔係好 appropriate， 唔啱份制咯。你立法會嘅主席，你有咩理由走去講行政會議啲嘢？ 冇啦，成個政府已經係咁先嘅啦。即係我哋未必話要針對六八九呢個人咧。你睇下由董建華、曾蔭權到佢一路落嚟，係嘛？ 越做越衰， 乜就係個制度啊嘛，係嘛？制度嘛，佢又冇人，咁佢信得过嘅就系呢啲人。我仲听到有啲小道消息话，即系呢个刘梦熊搞佢，就因为真系谂住做行会嘅俾佢，你明唔明啊？咁而即系点解做唔到咧？咁有咩原因咧？咁有啲人话可能佢过唔到品格审查啊，几个老婆咁，系咪因为咁咧？因为有其他原因咧？唔知噶，真系系咪？系唔知噶？呢个你哋大家之间有啲咩恩怨唔知，但系有一样嘢就好肯定嘅就系佢系冇人啊嘛，系咪？冇人，於是佢咪揦炸嗰啲，係嘛？狗屎垃圾都好，咁啊！而家咪變成一個咁嘅殘局咯，而家係殘局嚟噶啦，係咪？你陳茂波係嘛？就同佢續約，俾佢做呢個市建局主席，咁要由發展局局長提噶嘛？咁而家梁振英咪入呢個陳茂波數咯？佢提噶，唔關我事。哇！你信唔信啊，大佬？你梗係要過你嗰關啦！而家大家就開始 切割 啦，你明唔明啊？切割噶啦，開始，所以成個香港嘅政治形勢，你睇下喺一個咁嘅即係港共政權裏邊，已經即係腐敗，即係香港成個我哋成日講個廉能政治已經玩完，唔好講話有冇民主先，原有呢個所謂廉能政治嘅傳統已經係玩完嘅，所以真係梁振英捱幾耐真係唔知嘅，而家個局真係係咪啊？加上而家習近平咧，大家都仲係未睇得通，係嘛？咁佢就真係好似雷厲風行啊！上嚟反貪腐就搞到你雞飛狗跳。而家北京、上海嗰啲所有名店全部執笠，嗰啲大嘅嗰啲餐廳嚇、啊、有包房嘅嗰啲即係美輪美換裝修好靚好貴嗰啲全部執笠，因為你都冇得俾你大吃大喝啦嘛。系嘛？咁你初頭雷厲風行，你起碼北京、上海呢啲你就，但地方政府啊睬你都有味，係嘛？咁軍中又好嚴格，唔准飲酒添。而家解放軍係嘛？咁而家啲茅台就多咗好多啦。啊，真係因為搬嚟， 早知啊，湯顯明唔好唔好咁快飲啦，留翻而家飲啦。 但係呢啲可以係幾耐咧？唔知係嘛？咁好啦，以佢而家，所以甚至有啲人將我單嘢咧連埋一齊嚟講㗎嘛。 你邊單嘢啊？ 嗰、那個視頻200多萬嗰、那個咯，即係唔捐1億嗰個位 置。OK， 係 即係我喺大陸好紅嘅，知唔知？ 知。 咁啲人就問啦：，屌條友，有咩理由佢視頻唔封佢咧？可以喺大陸係嘛？200多萬咧，咁當然有一種講法就是、即係呢條友啊， 咩啊？共產黨我睇 係啦，即係咁最普遍的一種講法咧，就係借我。嚟去打擊呢個 中華姐，你打擊嘅話，好好勁喎！真係 唔係啊？因為佢係有論據噶嘛。佢話嗱，《環球時報》啦，北京個法制報啦，《人民日報》啦，都講我單嘢，都講香港人點解唔肯捐，係咪？香港有議員係代表人民嘅聲音，反對捐呢一億，係值得我哋去反省。咁樣講嘢，但係佢黨報喎。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呢個有啲人就覺得佢可能係一個內部嗰個政治嘅角力，我就做咗工具啫，係咪咁解？咁我呢個工具係不知情噶嘛，係咪？因為我講咗4分鐘，咁你攞出嚟用，關我差事咩？係咪？咁、那個效果就係有一日我翻工，即係喺呢個海富中心出嚟上金鐘，即係行翻去立法會嘅時候，邊有條大佬拍一拍我， 我认得你。效果变咗系咁咯。啊，你就是那个议员啦，咁啊，有个拍拍我。拍拍我，哇！你知唔知有个平头装大只佬，你有少少即系话，即系好错愕咁啊！嗱，嗰个就有个咁嘅效果，就系咁啦，系嘛？咁所以咧，你睇到即系嗰个贪腐，传到嚟香港噶嘛，系咪？ 冇嘅，而家你呢个情况咧，即系慢慢倒退啲咩咧？即系差唔多我自己觉得最坏嗰个情况就是倒退翻香港未有廉政公署嗰时候。你在座啲有啲後生好細個啊嘛，有啲年紀大你記得啦。嗰陣時隨街收片嘅，見人就收噶啦。 係啊， 凡係做咗咩都收噶。你報案咧係俾啲警察鬧你噶。你即係如果而家香港呢個趨勢咧，慢慢我哋阻止唔到咧，我哋就會翻去70年代初期嗰種咁嘅狀態。 百花齊放嗰個叫做嗰個時代叫百花齊放，知唔知？ 點解啊？ 佢百花齊放的意思咧就嗱，你喺旺角呢度啦，而家我哋呢度幾條街有大檔、有雞竇、有粉檔，係咪？咁呢啲就叫百花齊放，係咪？打開門做生意，間唔中又洗下太平地。你差佬通知你嗱，今日洗地，洗地意思就叫你停檔一日。咁佢嚟咁當，跟住你交幾個導遊俾佢，跟住交上法庭咁啊，做完咁聽日開工又開檔，呢、這個就係六七十年代嗰、那個叫百花齊放年代就係咁啦。呢幾條街全部都係 OK。咁嗰個你有個地下秩序， 係啊， 咁啦，係嘛？ 即係你變咗係有一個地上嘅秩序，一個地下秩序咯。咁但係最近咧，其實仲有篇文可以提一提嘅，就即係、就是、有一份周刊啦，咁就提到咧就係、是、即係呢個廉政公署被視為。是港英的特務機構，咁呢篇文其實我就冇睇嘅，但我亦都唔敢判斷佢嗰個真實性。但係咧，我估計喺北京的確而且確有啲人係會咁諗法，即係話喂呢個機構其實係掌握咗好多香港嘅不同階層或者一啲有權有勢嘅人一啲秘密，而啲秘密可以用嚟做一啲政治嘅影響嘅行動嚇。咁但呢個唔需要即係深究啦，即係呢個慢慢就大概 係到今日為止，都有一集好似吳康文之流呢啲人 會繼續 為英國人係擺低好多針喺度嘅 ，OK？ 所以佢對一啲港英即係前朝嘅嗰啲公務員，而家做咗大官嗰啲，佢哋係唔信任嘅 ，OK？ 即係土共係唔信嘅。是過去有一段時間是咁樣，咁大家都知道以前咧，港英政府有一個政治部噶嘛，佢係擺喺警察部嗰度嘛，有個政治部噶嘛，咁呢個政治部咧就喺九七回歸之前就撤咗噶啦，係咪？咁好啦，回歸之後冇咗一個咁嘅政治部，咁啊西環都有政治部啦，大佬，係咪？喺回歸前，即係呢個新華社、香港分社係有好多由內地嚟嘅嗰啲情治機關嘅人。通過每日150個單程證那個配額是嚟咗香港的 ，OK？ 跟住就喺新華社入邊嘅，佢辦公台入邊其實是個特務嚟嘅，係咪？係大陸嗰啲公檢嘅部門，再加上啲情治部門，啲特務機構、國安、公安，係咪？咁然後利用嗰一段時間，即、就、係、是、回歸前嗰幾年喺香港活動咧，就係、是、第一就係、是、搜集一啲社會情報，第二咧就係、是。同呢個新華社有啲相關部門合作，係咪？就調查即係社會上邊各種人嘅背景，係咪？黑道、白道、乜道、工商界係咪？婦女界、政界，全部掌握曬你啲資料。嗱，佢呢種做法好正常嘅，對共產黨嚟講，因為佢收翻呢笪地方，係咪？佢一定要 under control， 知道你邊個打邊個先啊嘛，係咪先？唔係哇，大佬亂起上嚟點搞啊？係咪？嗰陣時就咁樣噶嘛。所以在回歸前有些人說香港就是個就是北非那個 customer， 是吧？就是特務天堂來的，這個是，是吧？咁但是香港都是的，當年是吧？因為其實主要的原因就是冷戰時代嘛。咁全世界那些即係情報員咪集中在香港咯，係咪先？乜都有。海峽兩岸就最勁，係吧？共產黨、國民黨，係吧？都利用香港作為一個前進基地向對方 滲透啦， 滲透係咪都係咁樣嘛？咁但係而家回歸咗之後，老鳳添啦，而家係咪？你唔使滲透啦，全部俾佢搞掂啦，已經係咪？即係明嚟啦，已經係係咪？即係佢已經係完全可以，所以你睇到點解民建聯仲可以有咁多票？ 即民主黨咧，佢係一定係必敗無疑嘅啦。因為第一，你個票源咧有啲已經係同民建聯嗰啲重疊，但民建聯佢有新嘅票源，就嗰、是、啲新移民 ，OK， 住滿七年嗰啲，佢有一紮呢啲啊嘛，係咪？過去咁多年，你冇喎、啊，你啲票係越嚟越少喎、啊。嗱，老實講，我哋攞唔到民主黨啲票嘅，民主黨唔見咗嗰啲票去咗公民黨嗰度嘅，同埋去咗其他嗰啲。民主派嗰度啫，我哋系我哋就真系开咗啲新票源，你明唔明啊？你睇下嗰个即系，所以嗰日我先讲细胞分裂啊嘛，大佬，我离开社民联，社民联150,000票离开社民联，咁社民联再加人民力量27,000票嘛，大佬多120,000啊嘛，今日佢讲再离开呢个人民力量，咪又再多10几万。細胞分裂啊嘛，唔可以用一個傳統嘅套板思想嚟諗，哇要團結乜乜嗱，你咁樣諗你係明嘅，呢、這個唔即係而家唔同以前，你明唔明？你以前成日就係要強求嗰種啊表面上嘅團結啊，泛民陣營撲街啦，而家係咪？喂，你呢班就係準備要組頭嘅啦嘛，但你組頭得嚟，喂佢一定有啲新生嘅力量嚟代替噶嘛，係咪？你睇新界東嗰個選情就最清楚噶啦，係咪？你民主黨得一席，係嘛？但是其他民主派是赢到开行的嘛，是不是？那有个有得揀嘛，有个慢必给你揀，有个范国威给你揀，有个张超雄给你揀，我当然要唾弃你汤家华啊、刘慧卿啊、蔡耀昌啊，是不是？这个王成志啊，回家睡觉啦，一定是这样的嘛，是不是？结果是这样的嘛，是不是？所以这个即是细胞分裂啊，那个是分裂不是坏事来的，大佬咁成日搞错，是不是？那我一旦行出去再整支旗，咁我又攞到100,000票，咁哇，咁只要个人民力冇跌票咪得咯。系嘛？咁啊，細胞分裂咪會增加咯，係嘛？即係，所以呢個唔一定係壞事嚟嘅，係嘛？你睇到成個政治光譜，或者而家成個嗰個政治嘅發展就係咁啦。而家啲後生仔越嚟越多去參與呢啲社會運動同埋參與，即係佢起碼去投票先啊嘛，係咪？所以我其中一種論述，好似我琴日前朝頭早一早去呢個聖士提反，8点钟要去到喎，嗯，因為我住九龍喎。嗰、那個赤柱喎，6点钟起身喎，幾淒涼啊，係咪？去到準時，冇遲到，係咪？咁我同啲中學生講，98歲就去登記做選民，係咪？登記咗做選民，一定要去投票，咁啊夠噶啦，唔使出嚟示威，係咪？即係啲學生問咁啊，我哋中學生出去示威佔中得唔得？我千祈冇，係咪？如果留咗案底點算咧？係咪？佢點你嘅嚇冇事係嘛？佢話罰1500冇事冇案底，佢點你嘅？呢、這個戴耀廷教授冇聽佢講啊，係嘛？我話俾你聽，你實有事啊。OK， 你冇跟人走去示威示威，跟住就俾人拉，跟住就留案底啊，好大鑊噶，係咪？我好簡單嘅啫，係嘛？投票係嘛？一夠稱就去投票係嘛？你呢啲人一夠稱投票，梗係投票我哋嘅，唔通你投何俊仁啊？係咪先？單單啫嘛，係咪？所以唔使叫佢哋去示威，係嘛？唔使叫佢哋去遊行，係咪？但我哋成日要去同佢哋接觸，係嘛？就係咁啦。好，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11:30啦。好啊，多謝大家。 主席。这个提升香港整体持续竞争力这些辩论呢应该有些水平的，是吧？坐在这个议事堂上面又有这些工商界代表又有大学教授，但是听了很多个讲之后我发现就是水平极低，只是懂抽水借题发挥骂下人，个个学晒黄毓民，是吧？九唔搭八和占中有什么关系呢？是吧？即是个排名降低跟占中有关的，原来占中都未占。唉，嗱，我哋呢就好认真嘅，我写文嘅，主席你手头上有啦，係咪4页纸7分钟讲唔晒，本嚟我都想照本宣科噏下嘅，不过听完啲人发言呢我火都嚟埋，我就唔会讲呢篇嘢㗎啦，係咪？林大辉佢都有好意嘅，其實係咪？佢唔係抽你梁振英水，佢係鋪陳一個客觀嘅事實，但係佢遣詞用字同黃毓民有啲唔同，我認為利字係崩壞， 香港的廉潔政治已經是破壞了啦 ，OK？ 咁你會不會削弱競爭力啊？係咪？好多人話啊，個競爭力最緊要是社會穩定，然後佢社會穩定就是穩定壓倒一切，將嗰啲異議嘅聲音、反對嘅聲音、佔中啊、上街嗰啲全部消除曬，冇呢啲人咧，香港競爭力有提升啦。咁呢個有一種講法。调翻转嚟讲就系、是、你要维持个社会稳定咧，你一个廉能政治要保持，独立嘅司法制度要保持，资讯自由流通要保持，所有呢啲所谓核心价值一定要秋毫无犯，咁你个社会就会稳定，系咪？再嚟比较高层次啲嘅，讲下马丁路德金，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不是争议的消失，而是公义的彰显。当你个社会贫富悬殊继续咁样落去，系咪？当你好多人，好似我哋今日喺个长远房屋策略嘅小组委员会里边讲嘅，你劏房原来系有17万人，你统计处就话6万，而家俾我哋逼政府要做个调查个报告出嚟17万，系咪？有17万人里边又分咗好多唔同嘅类别，当一个社会去到一个咁嘅地步嘅时候。你怎稳定啊？你的竞争力怎不下降下降啊？嗱，这个是一个即系所谓本末因果的问题，就不是有很多人为了要去即系吓抽水，然后无限上纲，系咪？冇意思的，这个是即系我哋都有很多经济专家啦，系咪？包括坐喺度嘅陈教授，系咪？香港竞争力下降好多原因嘅，外围因素系咪？有客观嘅因素，有主观嘅因素，而家都唔系跌得好犀利啫，系咪？不过大家就会有一个警觉性，然后借呢个题目咧，又可以发挥一下，咁希望政府咧醒少少咁，诸如此类等等啫，年年都可以讲嘅呢个题目，系咪？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都得嘅，系咪？嗱，我就好认真写篇文，我就唔系去抽水嘅，本嚟系嘛，我哋要分析点解会出现一个下降嘅迹象，系嘛，个原因喺边度，系嘛，咁亦都系我哋自己喺我哋一个社会政策嘅立场比较偏左嘅嗰个立论去讲，咁我哋都希望见到啲偏右嘅又讲下，系嘛，咁啊大家去互相即系冲击一下，然后揾到一个真正嘅原因出嚟，我哋又唔会。去抗拒啲右派嘅言論，包括你老人家都係右派，係嘛？但我哋呢啲所謂比較近左派嘅呢啲社會政策嚟睇香港嘅經濟，睇香港競爭力咧，我哋又有自己一套說辭噶嘛？呢個唔可以話我哋唔啱嘅，即係張宇人可以借題發揮，又要最低工資，又要標準工時，哇！咁呢啲全部都係令到我哋營商環境、中小企業冇得搞啦，香港競爭力就瓜柴啦。佢係一面倒嘅呢個係，係咪？咁有乜辦法啫？佢代表佢界別啊嘛，佢梗要噏呢啲嘢啦。咁佢仲有咩可以噏咧？唔講標準工時，唔講最低工資，係咪？唔講你呢班咁嘅工聯會啊、勞聯啊、啊呢啲工黨啊，你呢班咁嘅口口聲聲開口埋口就要幫打工仔呢班人，係咪？佢唔及你，咁點彰顯得佢存在咧？係咪？但係係咪講到個正題咧？講唔到啊嘛，係咪？你一定一講到呢個問題，所謂呢個競爭力，仲係整體持續嘅競爭力，呢個係一個 term 嚟嘅。林大輝係識嘢啦 ，OK？ 不過佢都借題發揮，佢成個演辭嘅重點就係話你個利字敗壞啊嘛，大佬係咪？又係我嗰句啊嘛，主席雞鳴狗盜出奇門啊嘛，係咪？你話個個都適用嘅，特別適用嘅特區政府啊嘛，張振遠點搞咧？而家你話俾我聽，係咪？即係必死無疑嘅，呢啲一定係大醜聞嚟嘅。跟住落去就嗱，呢一啲咧對嗰個競爭力有冇影響咧？佢係有影響嘅，係嘛？但係就唔係個別嘅事件去講同對嗰個競爭力下降而產生嘅影響，而係睇整體嘅經濟發展，佢遭受窒礙嘅原因喺邊度，係嘛？整體嘅呢個競爭力點解會下降嘅原因係喺邊度？是不是有结构性的原因？有一些是短期的，有些是长期的。你只是看香港经济结构就知道，你过分现在出现其中一个趋势就是过分依赖大陆。是吗？我这里都列举了一些数据出来的，不过现在费事讲了，是吗？就是你到最后呢，大陆打个黑痴你就要跟着感冒。是吗？这个就是香港原有的本位或者优势呢就不在的了。是吧？所以其实大家要往这些方向去想，当然我都同意一个开明的政治是很重要的，是吧？ 但是现在我们原有维持的社会稳定和令到外国投资者继续对香港的投资环境有信心和香港营商的环境有改善的话，你是要去彻底仔细检讨现行一些结构上的问题，是吧？你不去解决这些结构上的问题的话，你香港的情况只会越来越恶劣，是吧？这些结构性的问题就主要就是整个政府的政策的制定，是吧？它那个偏向性如果不改变的话，我想这些结构性的问题都非常之难解决的。多谢主席。